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十五集。既找到了人，又是在众山户面前，身为行三的大佬自然要注意行止。泥鳅会不紧不慢，最后一个才下。刚走了两步，他忽然注意到那些手势。山鬼不像水鬼那样有专用的水鬼招，泥鳅会看清楚了，这手势一定不是欢呼雀跃的意思。他心头一紧，喝了一句： 先别下。 来不及了，江练脚下一空，整个人忽然向下坠落。事情发生得太快了，谁也没看清是怎么一回事。跟在江练身后的神棍见到江练瞬间矮了下去，还以为他踏中了什么陷阱，想也不想伸出双手就去抓他肩头。抓是没抓到，但神棍的两只手之间是连了一条缚绳的，那条缚绳倒是无比精准地套住了江练的脖子。要知道神棍这个人没什么功夫底子，手臂上无力，下盘也虚浮，所以这一套没能套上人来，自己反给带得大头朝下，两个人如两截挂在一起的香肠，顷刻间都下去了。江练也说不清楚自己掉进哪儿了，只知道是桶状，但不是直上直下的桶状，有点像游乐园里的滑滑梯，时而旋转，时而扭曲，但总体是往下的，滑溜，冰冷。手电比他先掉，一直在前方磕碰，发出单调而空洞的声响。手电光四面照着，时不时映出一些画面，也印证了他的想法。的确是冰，四面都覆盖着冰，滑不溜手，人根本就定不住身子，只能身不由己地迅速下滑。当然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最可怕的是他被勒得双眼翻白，舌头都止不住要往外吐了。这杀千刀的缚绳，神棍口口声声说什么说不定什么时候作用就凸显出来了，现在这作用终于凸显了，合着是要把江练给勒死。江练先是拼命屈肘蹬腿，想蹭住桶壁止住下滑之势，然而这摩擦力实在是太小了。他又抽出腰间的匕首，忍住就快要被勒窒息的不适和眼前的团团金星，拼命拿匕首往身侧去插去戳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走狗屎运，某一个瞬间还真让他定住了几秒。他一把抓上脖子上的勒绳， 你是不是想勒死我？ 但只来得及说一句话，又往下滑去。这一次他两招并行，再次乱蹬乱踏，同时拿匕首不住地戳插。神棍也反应过来，学着江练的样子，又是撑又是抓。十几秒后，两人又一次达成了颤巍巍的微妙的暂停。手电筒已经先一步滑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了，江练连气都不敢重喘，动作异常小心，慢慢去抽背包侧袋里的袖珍手电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冰的摩擦力那么小，你气喘大一点或者动作重一点，一个打破平衡，两个人又该加速下去了。手电光亮起，江练先往上照，心头猛跳，却又止不住好笑。原来这一趟两人定住居然多亏了神棍，他乱蹬时一条腿蹬进岔道里去了，强行被劈叉。这一叉再加上匕首插凿，才有了这宝贵的一停。江练又往下照，这一下两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，心跳都差点停了。就在下方十几米远处，洞壁上竖着一片锋利的冰片，边缘又薄又韧，可以想见，如果不是暂停住，而是加速下滑的话，只需要一秒的功夫，人就会被滑切成两半，都不带哼一声的。 而由于惯性，那两半身体大概还会合在一起下滑，好一会儿才会出现运动不同步的搓移。只看了一眼，江恋额上就冒冷汗，心口处也凉飕飕的，如冷风过路。他喉结滚了滚， 这下可完了，摩擦力这么小，指不定下一秒我们俩又会往下滑了。你那条腿在岔道里是吗？ 是。 我拖你，你得两条腿都进去，得换道，赶快。 这哪需要江恋说，神棍另一条腿已经拼命往那个岔口里送了。其实另一条岔道也未必安全，但总好过眼前这条分分钟要命的。江恋把袖珍手电的卡口别进衣领，背心处用力抵住桶壁，仰头看神棍进展。神棍的两条小腿已经进去了，但他是头朝下的，身子怎么也扭不过去。江恋一咬牙，伸手勾住那缚绳，脚往桶壁上一蹬，一个挺身把神棍就推了上去。神棍瞬间滑入那道岔口，正如江恋希望的那样，下坠的势头之强把这头的自己也拽拉了过去。不过两人虽然成功实现了换道，但本质上来说还是两截相长，还是不断往下，只不过换了上下位置而已。但是谁知道这条新换的桶道里会不会还有冰片刀或者尖刺呢？两人还是老一套，更加激烈的去撑蹬，如同两只翻滚在桶壁里垂死挣扎的大蜘蛛。但这一次运气没那么好了，一直没能止停，好在多少缓和了降速。再然后很突然的一下子跌撞到什么，脚底下突然踩实了，神棍已经滑晕眩了，眼前金星乱晃。江恋忍住五内翻滚，拿起领口夹着的手电去看，这桶道的最后一节相当窄，两人面对面站着都有些局促。往上照就是一节扭曲的桶壁，泛着冰面特有的莹亮，看着特别绝望。江恋心算了一下滑坠的时间， 那个坡面上大概有不少根通下来的血管，表面上看不出什么，走上去了就会出事。 他本来想说肠子，再一想山肠这词儿已经被用了，而且这些桶道比山肠要细得多了。神棍终于回过气来， 是啊，先头那根人滑过去肯定死了，这根安全吗？ 在这种地方谈安全似乎有点不切实际。江恋又把手电往下照，心头不觉咯噔一声，脚下踩着的居然不是实地，像块镂空的青铜板。他蹲下身子，努力想透过板上的空隙看清外头，但手电光尽头处只有一片古怪的看不清是什么的黑亮。他又拿手去摸青铜板的边缘，桶壁上结满了冰，按理说这块青铜板的边缘处也应该是被冰冻住焊死的，然而并没有。江恋心头升起不祥的预感， 这块板好像是从外头装卸的，而且最近应该装卸过。 那这不像个笼子吗？人家在外头把板一抽，那不就逮着我们了吗？ 那不一定，我们在这儿也是一夫当关啊。 江恋示意了一下腰间的喷火器和枪，现代火器和装备让神棍稍稍放了心。他仰头看上方的桶壁， 那咱们怎么出去啊？ 从上头走不现实，攀冰需要专业的工具，我们俩这样的没戏。我倒是希望真有人从下头抽板， 因为这样还有机会从下头脱困。不过不知道要等多久才会有人过来抽板。江恋解下背包，拉开包链，抽了一根能量棒给神棍。 先吃点东西补充体力，这事儿一时半会儿完不了。 神棍接过来撕开，掰了半根递回给江恋。江恋接在手里却不忙吃，愣了一会儿才问神棍， 哎，你说千姿会掉进这种血管里吗？ 他眼前又掠过那片竖插着的森冷冰刀。神棍边嚼边皱眉， 不会吧，他要是滑进那条冰刀血管，那也太惨了吧。 江恋的手不觉颤了一下。若让孟千姿选，他大概不会觉得自己眼下的处境比滑进冰刀血管强多少，他就快抱不住段文熙的冰尸了。起初他是抱住冰尸的肩颈部位的，努力了几次想爬上去，非但没成功，身子还不断地往下移。他自己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抱的已经不再是肩颈，而是腰部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腿部的麻药药劲儿过去了，偶尔一撑动就痛得半边身子直哆嗦。不能这么长久地掉下去了，他意识都快涣散了，有几次甚至想不顾一切闭上眼睛睡觉。头顶上方传来了血鸡的叫声。孟千姿仰起头， 哦，你个头啊，你 叫声停止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雪姬小小的脑袋从那个洞岩处探了出来， 你去给我找救援，懂不懂？找救援，我们有二十几号人困在这里，总能找到一两个人的，懂吗？滚去找，带人来，你不是会飞吗？给我飞啊，哪怕只带回来一个人也好，也能转动锁链把我给拉上去。 雪姬的头又缩回去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到雪姬的翅膀扇动的声音，心下大感安慰。然而又过了一会儿，再过了一会儿，那翅膀扇动的声音还在上头。有一两次他甚至看到雪姬滑掠过那个洞口。 我他妈的，我是让你飞行表演的吗？我是让你死去找人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吼得太凶了，正忙着飞来飞去的雪姬吓得一个哆嗦，居然从洞岩处倒栽了下来。孟千姿眼睁睁看着他惊慌失措，翅膀乱扇，滑撞到一侧的山壁上，又咕噜滚了下去，很快就滚得看不见了。孟千姿气得眼前发黑，真靠不住。江恋半根能量棒还没吃完，忽然隐约听到咕嘟翻炮的声音。 嘘。 江恋侧耳去听，过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什么，伏下身子去看，果不其然，那片诡异的黑亮逼近了。神棍什么都没看见，但见江恋脸色发白，自己的腔调也有点变了。 怎么了？ 下面是水，涨水了。 涨水了？ 神棍愣了一会儿，忽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 那如果让它涨上来，我们是不是就得被淹死啊？ 哼，不止，如果涨上来，它很可能会结成冰，到时候我们就会冻在冰柱里。 冰柱？啊，那个叫黄松的提起过呀，那两个被冻在冰柱里的珊瑚，难不成就是在这儿被冻成的冰柱？哎，快快快，小莲莲，我们赶紧往上爬。 这他妈怎么爬？江恋背心发凉，迅速翻动背包。他虽然不是山鬼，但也领了山鬼的同等装备。山鬼的装备多为攀山准备。找到了，他掏出一包岩钉和一把折叠手锤，让神棍帮他拿着岩钉，自己则紧张地寻觅有可能下垂的地方。咕嘟咕嘟的翻炮声更近了，江恋额上渗汗， 好在终于让他找到和尖同高的一处可以下岩钉的地方，他迅速将岩钉抵上冰面，重重下垂，一时间冰屑乱飞，一根凿好，水已经漫过了青铜板。江炼屈起一条腿， 快，先踩着我的腿上，上去了赶紧找找高处有没有能下垂的缝隙。 神棍一脚踩上江炼的腿，又伸手去抓岩钉，一抓之下，连人带钉扑通一声砸落下来，这岩钉连抓力都吃不住，更别说去承受一个成年男人的体重。此路不通，江炼只觉得耳膜处嗡嗡震响，他给自己也给神棍打气， 没事，咱们再想办法，一定有办法的。 水已经漫到脚踝处了，从登山靴的靴口灌了进去，脚下一片冰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半身水湿刚爬起身的神棍忽然一把攥住江炼的胳膊， 小炼炼，你听见了吗？ 江炼和神棍对视了一眼，两人的嘴唇都有些不受控的发颤。听见了，那是越来越近，由高及低的咔嚓咔嚓的声音。顿了顿，两人一起抬头看向高处，那是铺天盖地的，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，灰褐色，如同山石，成千上万，密密麻麻，滚滚团团，似潮水，如黄团，顺着这血管，沿着这桶壁，向着下方卷了过来。神棍吓得魂飞魄散，上路不通，下路又重新成为首选。 小炼炼，快，你有枪，把这个青铜板打掉，咱们到水里去。 其实神棍压根儿也不会游泳，但管他呢，先顾眼前，到了水里再想水里的办法。也是条出路，江炼拔枪在手，错开脚，对着青铜板和桶壁的接缝处射击。神棍在边上用力踩跺，只是盼着奇迹出现，那青铜板能够下去。然而并没有，倒是水下有什么东西被水的浮力所带，撞跌在了镂空的青铜板的那头。水位已经到小腿了，透过漾动着的冰水，江炼依稀看到那东西的轮廓。他脑子里突然一空， 箱子，那是不是箱子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